自从1997年沈子发表《回家》这张专辑开始，他在华人世界也建立起了灵魂歌后的美称。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在2003年的沈子为自己的朋友来推出的一张专辑。据说在这张专辑里面，很多歌曲都是为了朋友而唱，他也特别在专辑的那页当中为每一首歌写下了献给朋友的心情和文字。的确，只有当你年纪增长，你才会越发的渴望友情的恒温。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陶喆。 等待，我随时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从没有感情已那么深，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 其实人们从古至今一直在讨论关于红颜知己的问题，到底男人和女人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友谊呢？很多人持有怀疑的态度。刚刚这首歌叫做《普通朋友》，我绝对相信在友情当中你也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爱，但是有没有同等的回报，或者说有没有像你所想象的方向的回报，这是一个问题。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 R&B 的经典之作，而接下来我们听内地的女孩弦子。 夕阳把机场跑道都染红，

慢慢收，也快快走，不忍心看你在为谁停留，让我为你解忧。但愿我的真心对你有些优厚，打开门，在你需要的时候。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钢琴王子林隆璇带来一首《男朋友》。林隆璇和周华健相比呢，就是太默默无闻了。因为周华健在90年代中期应该算是搭上了华语经典歌的爆棚的时期，所以他在那个阶段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走红。后来1992年，周华健成立了自己的摆渡人音乐工作室。在那之后，他的工作室在整整90年代带给人们太多经典之作。周华健一般不轻易地收弟子，在他这么多年的音乐生涯当中，他只收了一个女弟子。这个女弟子就是同样在90年代被周华健的工作室包装出来的红极一时的李杜。 舍不得把眼睛睁开。其实呢，李杜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唱功的女歌手，不过呢，在90年代的台湾，那个天王和天后云集的时代，而且在滚石唱片一家独大的那个时候，也许不太会有巨星能够脱颖而出，所以李杜在后来也就慢慢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接下来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一对呢，在当时应该算是创下了记录，他们就是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发展的无印良品。 掺杂在我的笑容，感觉咖啡又苦又浓，握在手心最后温暖只剩下几分钟，门外有自由在等你，胸口有空洞在等我，我们说好为彼此保重，挥手送你先走，我的潇洒微笑像不像个小丑，少了情人今后多个朋友，给你过头多余的温柔我来收，多想说我羡慕你。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到的这两位呢，都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一位是许志安，他除了有着郑秀文男朋友这个身份之外呢，其实他在2001年也曾经获得过十大劲歌金曲颁奖里最受欢迎的男歌手，而这个奖项呢，其实在香港就算是非常重量级的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许志安唱歌，这首歌叫做《喜欢你是你》。 相见的最初，我竟已无端的心醉，讲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面，仍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全赖你温馨眼泪，来让我找到我。喜欢你是你，痛你最多，喜欢我是我，因此你属于。想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如没有遇到，我又能认识生命我。